关于可持续发展平壤国际讨论会于10月5号和6号在平壤的人民文化宫举行。讨论会由国土环境保护省、农业省、城市管理省、国家旅游总局等相关单位工作人员、科学教育机关的教师和研究师参加，还有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教师、加拿大朝鲜知识交流合作计划所署长朴静爱、马来西亚、美国、中国、印度、英国等国的专家、驻朝各国外交与国际组织代表机构成员应邀参加。讨论会分为气候变化、可持续的农业开发、水资源管理、山林管理、废物管理和可持续的旅游开发小组来进行。